全民参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一组粤剧选段，先请听王文娟演唱的《亮眼歌》当中的《玉柳自叹》。 表不尽，比我月女更。 天提醒，将心比心，恨一层大家我，爱恋羞愧难为三千岁，我怎能跟上夫妻两离分？送亲啊，只要你来人喊一声啊，我女我也好为家门。 再请听徐玉兰、王文娟演唱的《松柳重逢》。 表谁碰大碗包草贼，他山道他人到来用杯盏，大碗草送进一句小我做美真，送情有绿几层情，花开花落三年真，哎呀呀哎，送绿香啊平地风波起半山停息草，叮 革命奋勇向前不回头，玉楼无心离开你，将同志亲人一边斗。 下面请听《火耶村》当中的选段，先请听吕瑞英演唱的《血债要用血来还》。 晓得相亲发红颜，不迷啼哭不迷言，女子们前头落地 下面是吕瑞英演唱的《昂起头，挺起身》。 愿爹爹地 你恃从容要镇定，斗争中难免流血与牺牲。虽即是我们一家人与千万人民同一心，此生早已许祖国忠壮志，堪称万军之光杆。到底只有一股信念，祖国暖火必须同意。两句话儿牢牢记，一副从大 下面请听江姐选段，先请听张桂凤演唱的《哭政委》。江人泪 再请听傅全香演唱的《不要用哭声告别》。 Thank you. 最后请听《忠魂曲》选段，先请听徐玉兰、王文娟演唱的《百家饭》。 小姑， 就将八仙朝家镇坐林雨山是谁让啊碰先上真相流传八家乱跟你一起过 最后请听王文娟演唱的《丹心永向阳》。 呀猪肠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的？ 哎呀，我说老苍头喂， 在 你闪开了。 谢谢灶王老爷哦。 哎呀，我说老苍头啊，你看姑娘我这双眼睛啊。 姑娘哎，你这双眼睛就跟那个水铃铛一样啊。 哎呦，我是说我们赵郎是个好样的，我不会看错你，他是个有出息的人，将来呀一定会发 发 发。 哎呦姑娘哎，不能再发了，再发就成了发面包了。 哎，老苍头啊，依我看呐，老妇人这个人呐就不是个好人。 耶，老妇人怎么能说不是好人呢？ 她总是说我们赵郎不学好不成才，那人家不也得中了吗？ 哎，中着中着中着。 哎呀老苍头 啊，我们把老夫人请出来耍笑耍笑他好不好啊？ 爷，老夫人又不是那个不冷不冷不冷骨，怎么能耍笑呢？ 哪个叫那嫌贫爱富的呀？ 那哪一个去请呢？ 你站一边看姑娘我的。 好嘞， 母亲出堂，孩儿有请。 来着。昨夜灯花落地，定有喜事临门。女儿啦，把妈妈我请出来，为着么事噻？ 妈妈娘哎，这就叫命。命啊！ 阿切，把妈妈我请出来，就是为着耍小为娘的呀。 妈妈娘哎，你不是说我们赵郎不学好、不成才，那人家不也得中了吗？ 魔花中着。 嗯，作者管了。 好耶，贤婿得中着，待我谢帖。还谢帝哦。 你当谢帖的。 贤婿得中着，真是我儿你的一双好眼里哟。 哎呦，妈妈娘哎，像女儿我这样的人还有么好眼里噻？ 贤婿的中着那个掌印的夫人呐、哎呀，就是我儿你的刘伟。 哎呦，何有你老人家风尘，我们赵郎得中啊，这个掌印的夫人嘛、啊、当然是女儿我的了。 好，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老苍头啊、哎、你不是说我们赵郎得中了，他人在哪里呀、啊、 现在府门以外。 哎呦妈妈娘哎，现在府门以外，现在府门以外耶。 哎呦，快快有请 高兴得太早了，等一下子一见面呐、啊，你连哭都哭不出来哟。哎，手破烂的、哎， 你叫些什么？ 你便有请呐、啊， 你去通禀啊。 夫人小姐，照顾老爷回来着。 阿爷，贤婿赶来着，带我快快去迎亲呢。 妈妈娘哎，让女儿我去 呀、啊。哎呦，我去。 哎、妈妈娘哎，让女儿我去呀、啊。赵郎在哪里？ 哎呦，贤婿在哪里？ 赵郎在哪里？ 贤婿在哪里？ 赵郎， 贤婿在。 岳母，小姐，小姐，岳母，岳母。